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各位晚上好，我是张彤，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Fresh Radio， 每天晚上的19:30为您准时直播的博虎点秋香。我们是一档大型的全媒体可视化的互动交友平台，希望在这个平台上发掘年轻人的情感世界。 大家好，我是樊雪。我们呢是一档可以听又可以看的广播节目，如果您想一睹我们嘉宾以及我们主持人的风采的话，也欢迎您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982魔力工厂，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啦。当然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深度直播伙伴花椒，可以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看话筒背后的我们长什么样子啦。 当然在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AM927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在一开始的时候差点把节目报成挑战新歌声，稍微的脑子有点凌乱哈。为什么凌乱呢？有几点原因，一是演播室仍然有点热啊，穿的有点厚，再有一个呢，确实被我们的小师妹啊，我们今天的嘉宾游路所美到了啊。我们接下来还是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游路来给大家打个招呼。游路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17播音本科班的车游路。我是一个动如脱兔静如处子的女生，平时喜欢动漫、唱歌，还有收集各种各样的橡皮擦。 你直接把我们今天的三个大主题全给揭露出来了。 这是一个好爱好，喜欢 对 收集橡皮擦。 对，我觉得就是不管是动漫、唱歌，还是说收集橡皮擦，我觉得都能感受到一个满满的少女心的感觉。 那在这之前啊，我想问一下游路，有没有算过自己的名字笔画有多少呢？ 这个问题。 小时候大家总是会在一起玩，然后说 谁和谁更配， 对 这个姓名的这个笔画有多少数，然后证明你跟他很般配之类的。 对，大家都会在一起玩这个游戏。 因为我名字笔画算是多的，我有32画 啊。我是有40 好了，不关心了，让游路说。 40几画。 具体的我忘了。 在这之前我是真的不认识游路的中间这个字念游的。 我是念有，然后我就错了嘛，就念错了。然后今天游路给我稍微的这个更正了一下。我们现在看到在我们的花椒平台上，绿鲤鱼爱吃鲤鱼这位朋友说好看美，而且送了5个一见钟情。 谢谢。 今天确实是一开始就吸引到大家的目光了哈。也希望大家今天在我们的花椒平台以及在我们的982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账号上及时的跟我们进行互动和留言。您啊一定要好好期待一下，因为在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的游路会公布他的联系方式。如果喜欢游路的各位小伙伴，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了。好，我们今天就赶紧让游路赶紧做一个简单的小自我做过自我介绍了。 对， 今天这个神志怎么有点不清醒啊？ 被热晕了， 被热晕了，被美爆了啊！来，我们今天先聊，我们挨个聊，把几个话题全部都拆开，看看究竟一个少女心的姑娘是一个平时生活中是一个什么性格的，有什么样的特殊的体验的一个姑娘哈。我们首先来聊聊动漫吧，好不好？ 好， 聊聊漫画。 好， 第一个说的喜欢的就是动漫。 对， 喜欢看什么？看什么样的动漫？ 平时最喜欢的动漫是《名侦探柯南》，还有《火影忍者》，包括《火影忍者》的后续《博人传》。最近也在追。 确实，我身边有好多小伙伴一直在追，疯狂的在追。 我也在看。你有看漫画还是看动漫？ 漫画和动漫都有在看。 因为漫画更的比较快嘛。 对，但是还是看动漫比较多一点。因为有一些漫画它可能汉化的比较晚，所以看起来不是很方便。 那柯南应该是很多我们听众朋友们和观众朋友们都有看的，包括我 跟着我们一起成长。我们都已经大学毕业了，他 还 在上小学。 那最喜欢里面哪个角色？ 柯南吗？ 柯南，喜欢柯南。 哦， 就是 柯南里面的， 柯南里面我最喜欢的一个角色叫做毛利兰，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隐忍非常坚强的一个姑娘。 哎，她有没有什么细节打动你？比如说 她和工藤新一的故事呀，工藤新一，对，工藤新一他被黑暗组织喂了药，然后变小之后，毛利兰一直在等他。虽然这是、对，虽然这是一个遥遥无期的等待，但是他依然在将这份等待继续下去，这非常让我感动。 浪漫哦！ 看来打动少女们看漫画，除了说剧情啊要紧凑，要有一直的这个好奇感，同时呢，你看看这个一些情感的一些情节的设置，对，会让人觉得更加的贴心，是不是？ 少女情怀总是诗。像我喜欢，我也喜欢毛利兰，但是原因就是觉得她敢爱敢恨，觉得她很厉害。空手道吗？不是。 现在我们替我们的这位花椒的朋友绿绿鱼爱吃驴这位朋友提问一个问题哈，你们看没看过？黑执事 看过啊，我有看过。 樊雪，你稍微回答一下，因为我们的这个绿绿爱吃驴这位朋友太给力了，一直在给我们送礼物，而且还说啊主播好看啊，牛鹿也更好看， 谢谢 一直在说好喜欢我们。 黑执事好看的，很好看，我觉得一个腹黑的小男孩慢慢成长的故事嘛，很酷，很酷的一个漫画，也推荐给大家。 简单一个字儿，酷，那值得你去看一看。 没错。 好，其实我当时在设计这个主题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出发点不是说想问他最喜欢哪个漫画哪个角色，而是他之前给我提到一句说他非常喜欢画漫画 啊，画 画，对， 会一点。 哎，你这是就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曾经最疯狂的时候到达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是这样的，我最早开始画漫画呢是在小学的时候。小学的时候路边摊会卖那种5毛钱一包的那种方便面，干脆面，不知道十个世界有没有吃过？ 当然 吃过， 我们岁数要比你大一些。 曾经一度当主食吃， 是。 然后里面它会有一个系列，就是会赠送有关火影角色的卡片。 哎，对。 当我第一次吃那个干脆面的时候，然后我吃到了一个自来也，我就觉得它真的是我见过的最猥琐的一个动漫 角色。你说自来也，我就想做这个动作。 对，有。他是鸣人的师傅，当然后来在看了动漫之后了解到他，就发现他真的是一个很伟大的人， 很感人。 对， 最后。 但是第一次看到的时候第一印象不太好。 对是。然后我就 什么千年杀， 当时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想的，然后自己就想去画那个角色。然后就自己在那个答题卡的背面在答题卡的背面就自己画了一张自来也，后来觉得自己画的还有模有样的，然后就开始一包一包的吃干脆面，一包一包的拆那个卡片，然后再一幅一幅的画， 自己的兴趣养育了方便面厂。 我想问你，你最后就是画完了没有？就是所有的角色都画完没？ 我买到的我都画了。 就是尽力了。 对，尽力了。 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情怀的姑娘，真的是。 就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小的时候我也有收集控。我小时候喜欢收集，我之前在节目中提到过，就是特别的匪夷所思，我收集烟盒。就是 据我所知 包装， 我们童哥不抽烟， 我不抽烟， 就是喜欢烟盒。 不是小学的时候，就是整个就是家属院的小孩都在收集，然后我也跟风嘛，那个时候不懂事儿，然后后来呢，收集了一些糖纸 吗？我就 收集糖纸，但 是 觉得这个太少女了，就放弃了。 哎，你们有没有吃过那种1毛钱两个的那种玻璃糖纸的？ 哎，吃到过， 夹到可以夹到本子里，然后觉得透明，不灵不灵的，很好看的那种。 哎， 没有印象， 不好意思，跟你不是一个年代的，忘记了。 咱们要记住这个事情，就是考虑要有没有代沟这件事。 对，不好意思， 这么恐怖吗？ 对，一开始的那个游乐在介绍的时候啊，师哥好，我是17的。我当时算了算，17跟我之间差了一个大学的距离， 吓得我虎躯一震。 是，现在看到绿绿园池里这位朋友啊，一直在给我们送礼，我现在又送了6朵啊小桃花，说想要一幅画，是要送，是要我们游路自己亲自画的画吗？ 我的画都在家里， 就 没有带来学校。 改天我觉得可以创作一幅，就根据他的这个题目，就叫绿鲤鱼爱吃驴。 当我们的粉丝 即兴创作， 对，即兴创作啊。 他既然说了一句让我们俩不太开心的事，他说主播80后吧，我们俩明明都是95后，谢谢。 我可以作证，师哥师姐确实是95后。 确实我们没那么老吧，说的气的嘴巴都不顺溜了啊。好，我们刚才说了说不仅喜欢动漫，而且还喜欢画，那现在还在坚持这个习惯吗？ 嗯，上了大学之后有继续，但是在上高中的那段时间，因为学习比较繁忙，所以就没有很多的时间去照顾一些自己的这样的爱好。 嗯，对。那你现在平时就是比方说看到一些很可爱的卡通人物，会不会也有想画下去的？ 对，就会忍不住把它画下来。但是现在的功力已经不比当初了， 因为 这也算是一个小情怀，小习惯。 对， 是的。 那时候那些年坚持过的比较浪漫有意思的，而且我觉得最根根结底是喜欢画画。 没错，就像我现在还很遗憾自己放弃舞蹈这个事情。 不遗憾，不遗憾。现在就是学了之后估计也没什么成就。好，刚刚我们聊了动漫，我们接下来呢要聊一聊这个有关于我们这个游路的游路的这没发错，今天怎么回事这个脑子啊，是这个关于一些这个诗还有歌的一些故事。 没错， 因为我们说了不仅是少女心，而且呢是非常的文艺青年，非常喜欢一些诗歌，因为跟本专业有关系，同时呢也喜欢说平时唱唱跳跳的可能也比较喜欢，也是一个非常少女的一些行为和习惯哈。 少女情怀总是诗和歌。 对，所以我觉得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先欣赏一些美的事物，我们俩少说话，让我们游路来朗诵一首他非常喜欢的诗歌，然后让大家的耳朵能够得到一些美的一些感染， 浸润， 好不好？好，接下来时间交给我们的游路，你今天要给我们朗诵的是什么呢？ 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散文，叫做《他们》。 好，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游路。 这里是北京，这里有灯红酒绿，有车水马龙，有沉浸在其中风姿绰约的男男女女。当鸡尾酒和精致的餐点包括了生活最原始的样子，你是否会注意到在城市的尽头还有他们这样一群人？叫我该怎么称呼他们呢？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农民工子弟，还是农民工二代？不，我不想用这样冰冷的语言去称呼他们，我多想叫着他们带着泥土气息的乳名，拉着他们的小手走进他们的生活。和城市里沉浸在大人世界里面的孩子们不同，他们从小就生活在青山绿水当中，在山野的风中，他们追逐着，嬉戏着，奔跑着。有一天，他们欢欣鼓舞地跟着爸爸，跟着妈妈来到了城市里，习惯了青山绿水的双眸第一次触碰到大城市的高楼大厦，车水马龙。然而在城市人异样的眼光中，他们也是第一次明白暂住证和户口本的区别。安徽省阜阳市9岁的侯占强跟着爸爸来到了北京，他曾在日记本里这样写着：听爸爸说家里没钱了，下学期我和二姐都不能再上学了，要是只能一个人上学，我想让二姐去，等爸爸有钱了，我再和二姐一起上学。多懂事的孩子呀，年幼的他还不懂得生活的艰辛，却不得不接受生活给他的选择。我会悄悄地替他们许愿，希望明天的打工子弟小学不会因为交不起水电费而被停课，希望他们记得那年春晚上他们充满豪气的宣言：我们的学校很小，可我们的成绩不差，我们不和城市里的孩子比爸爸妈妈。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照亮了城市的尽头，照亮了他们的生活。你们看呀，他在那里等我，我要陪着他们慢慢地长大。 好，谢谢游路， 谢谢。 哇，我都不太忍心打断你。 对， 觉得好美啊，我都不敢大声说话了这会儿。 让感情再飘一会儿。 很暖。 刚刚的这首诗歌其实对声音的音色非常的漂亮啊，音色非常的漂亮， 谢谢， 非常的温情。 哇，我们两个突然间混到了专业的话题和角度上来说，就是我觉得在角色转换上，比如说是那个小孩在日记本里说的时候，他突然间有一个同志的声音，爸爸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就很好听，很好听，说的很好。 不仅是人物的转化，包括我觉得咱们现在用专业的角度去评判也没有什么意思，就是直观的感觉，就是说，走心了， 温暖， 对，很温暖啊，听到了一种关怀。我觉得这是最喜欢的诗歌，可能确实能够触发我们心灵中的某一块区域，让我们觉得啊，这就写进了我的心里，所以在读起来的时候也是越发的能够感动别人。 是的。 那你在平时的时候是不是也是非常喜欢朗诵？平时也是看到一段文字就有想读一读的冲动？ 有的，就是当看到一些比较戳心的文字或者一些比较优美的文字的话，就会很想的发自肺腑的去读出来。 那游路是不是一个比较多愁善感，就是想事情比较细腻的人？因为我觉得你喜欢的，比如说刚才给我们朗诵的这一段散文，还有你跟我们说喜欢收藏橡皮擦和喜欢画漫画这种，我觉得都是挺细腻，然后 很细腻的， 很少女。你是不是平时应该是一个心思比较细腻的人？ 我想我平时可能会想很多，但是没有很细腻， 是一个多愁善感但是也大大咧咧的一女孩。 是的是的是的。 那我觉得 那就有点，这个有点矛盾吧，就是又多愁善感然后又有点粗线条。那这个 我呀怎么就是想多还不咋会做事儿是吗？ 是是是， 是我本人没错了。 对，可能是偶尔吧，偶尔多愁善感一下，但是更多的时间可能是粗线条，稍微开心一点的啊。是刚刚我们说聊了一些诗歌的话题，那其实我们刚才听到你刚才朗诵的一个他们，其实我一开始以为是会是爱情的他们，但后来发现这是一个很关于人文关怀的一首。 对， 那你平时比方说你在朗诵的时候觉得哪些文章可能更容易抓到你的注意力呢？ 我想能抓到我的文章肯定是说到我心坎里去的文章。就像这篇文章一样，我当时读这篇文章之前是看了一个有关留守儿童的一个纪录片，然后当时真的是被心里就狠狠地痛了一下。所以当我在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一种想要去朗读它的这样一种感觉。 是先有感触，有感而发。 是 以情代气，以情代声。 是的。 希望通过自己的方式为这个留守儿童的这个群体来发声，对不对？我们也希望就是游路的这首朗诵能够让更多的朋友听到啊，是不是也希望更多的温暖？那其实我接下来还想问一个问题，假如说哪一天啊，想送给爸妈一首诗歌，你有没有想过要读什么？ 脑子里有没有存货？ 我其实想读的是当你老了。 哎，我第一时间也是想到了这个。对，因为这个吧，也是最近这几年我们听到了歌，听到了这个，也是听到了很多的这个朗诵，其实很少有人说肯把一首诗歌朗诵给爸妈听。其实我就觉得身边就是大家都是学这个专业，但是很少有机会，或者说自己碍于面子呀，或者不好意思呀等等，总会有这样的人。 可能我是哈脸皮厚的那个。 你会读什么？ 我 但是你会朗诵吗？ 我当时跟爸妈就是有唱过感恩的心，但是是跟妈妈吧算是啊，但是其实是学校里也算是一个小任务，但是还做那个手语感恩的心， 最后被妈妈否定了这个歌唱得不怎么样。好，刚刚聊了一些诗，我觉得接下来咱们要聊聊依然文艺的歌啊。诗和歌本来就是一个就是都是有情怀的东西，都是能够感染别人的东西，就是通过一段声音，通过一段感触，能够让心与心之间的距离拉近。那今天是不是先要给我们推荐一支 MV， 推荐一支歌曲？ 我想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叫做《故梦》。很多古风的网络歌手都去唱过这个歌，但是我最喜欢的是双声的版本。我觉得他的声音处理的就非常的细腻。这是一首很有古代情调的一首歌，我个人觉得。 哎，我觉得这样哈，其实就是咱们先欣赏一下 MV， 在过程中呢，我们的游路可以随时跟着我们的 MV 一起唱，好不 好？ 好，好的，好，接下来为您播放今天我们的嘉宾游路为大家推荐的《双声故梦》。 秋意秋声意，山窗推开了，就在那河上， 谁踩过枯枝清香，萤火绘着画屏上，为谁拢一袖芬芳，红叶的心间情意绵长，他说就这样去留浪到美丽的地方。谁的歌声轻轻轻轻唱，谁的泪水静静淌，那些年华都付作过往，他们偎依着彼此说好要面对风浪，又是一地枯黄，枫叶红了满面秋霜，这场故梦里人生如戏场，还有谁登场。 听到了今天我们的嘉宾尤露给我们推荐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双生故梦。我觉得这首歌挺适合你的，因为我觉得尤露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有一种有点古典美的感觉， 对，很温婉，很清秀。 是，这首歌也是他给我们推荐的一首歌曲，而且我觉得这首歌曲刚才我们说了唱功好，而且我觉得就刚才在就是无缝衔接的在唱，我觉得这个反应能力也是很棒了，刚才的反应也很机智啊。好，刚刚我们也是看到了在我们的这个花椒平台上，我们的金刚战神马明这位朋友说啊，大家晚上好，我又来了，早上是边看你们的直播边去什么？边去上班还是下班吗？好，看来是 应该是个老听众， 对，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是我们的老朋友。对，我们刚才也是听到了，今天福利满满的哈，不仅听到了诗歌的朗诵，而且听到了一首歌。我们其实也挺期待你的漫画啊，能够下次在我们现场能够继续画。当然，接下来我们要提到一个今天非常非常使我觉得非常好奇的一个话题， 也是我最好奇的一个话题。 对，就是我们可能说很多，比如说这个收女生买裙子、买帽子、买高跟鞋，男生可能是收集这个各种各样的玩具啊，它可能是一种爱好啊。但是尤露收集的这个小物品、小物件啊，真的是可能不是特别多人会去选择。 我刚看到的时候啊。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就奇了怪了是吗？ 听说女孩收藏鞋呀、化妆品、口红的可能会比较多。 对， 这收藏 咱们先看看图片吧啊、这幅图片大家看看啊，看到了汉堡薯条，但其实它不是真正的汉堡薯条、它是啥呢？哎，就是有点云里雾里的，看不太清楚啊。你给我们稍微的回答一下吧，到底你喜欢收藏的是什么？ 好啊、我喜欢的这个东西呢，其实是一种艺术橡皮擦，它把橡皮做成了各种各样有趣的不同的形状。 嗯， 然后每次看到这种橡皮擦的时候，我总是会感到眼前一亮。 嗯， 所以总是会忍不住去掏钱，即使是吃土也要把它们买下来。 是小时候 为了橡皮 多大的时候 吃苦吃土、 就是从小时候多大的时候开始收藏这个橡皮擦呢？ 我记得最疯狂的时候是大概上初二的时候吧， 那个时候这种橡皮很贵的。 也没有，就是当时 那你也该吃土、在那个年纪就我们可能有5块钱、我觉得 是的。哎、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童年其实想收集点东西，如果说没有钱的话、确实很难支撑下去、但是说既然说收集了那么多，肯定是特别特别的爱。 没错， 其实我觉得从今天游路，不管是对于画画，对于唱歌，其实对于橡皮擦，我觉得它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叫做坚持。 没错， 对不对？这些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精神。 好奇怪。 今天啊、我们时间有限，现在已经来到北京时间的7:56了哈，晚上的、我们也希望下一次有路继续有时间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带来更多的惊喜给我们。也期待下一次能把漫画和橡皮擦真正带到我们的直播间。好吗？ 好， 最后公布一下你的联系方式，微博、微信、QQ 都是可以的。 我的 QQ 号是9633-72599， 好的，那就期待更多的好朋友能够通过这种方式跟游路取得联系，希望游路能够今后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中进行做客、好不好？ 好，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明天会有一个全新的嘉宾带来他的好故事，那我们期待明天再见了，拜拜各位， 大家再见，拜拜。 一夜都没睡，但我不知不觉清醒。我早餐准备了你爱吃的东西，这次换我等你杯咖啡的香味叫醒。想要找回每天早晨对我微笑着的你，能够做些什么代替我的歉意，总是望着我小心翼翼顺着我呼吸，而我竟然理所当然让你精疲力尽。Sugar